Be quiet. Yeah, this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. It'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friends little once in a while. Yeah,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. You know, you gotta feel it. All right, here we go. 就算雨走环流

起来的时候，爱也会悄悄降落。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什么昏招冷漠，照人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？爱让人满心都是梦，爱让人上身。在飞走，不懂情人心里想的，爱就像你一迷路了，像无所事得到了你手心的沉默。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很快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天气的音乐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你起航，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激动敞开胸膛。做远远看顾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沉默，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很快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天气的一年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你起航，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激动敞开胸膛。做远远看顾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哦哦哦哦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很快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 卷起了一帘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你起航，等却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轨迹都张开胸膛。从远远看哭的夜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。